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旁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几部即将于本周五上映的电影，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李芳芳导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将于本周五公映。据了解，这部电影以学子们在西南联大时代和红色年代的故事为核心，讲述了三代清华人的故事。由杨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世界》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曾经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以多线叙事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荒诞破败的世界，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为了一笔钱各显身手，最终都逃不过命运的掌控。由陈奕迅、李荣浩主演的喜剧电影《卧底巨星》将在本周五上映。此外，由乔治·克鲁尼导演、马特·达蒙、朱利安·摩尔主演的悬疑电影《迷阵凶案》也将于本周五上映。俄罗斯冒险片《太空救援》以及慰安妇题材的电影《大寒》都将在本周五上映。昨天由顾长卫执导、白客、蓝盈盈、张海宇等主演，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的青春爱情轻喜剧《遇见你真好》发布了青春放飞版定档海报，同时曝光了青春放飞版预告片，正式宣布定档于2018年的大年初一。据了解，这部电影讲述了既青春又美好的群像故事。动画系列电影《熊出没》近日宣布最新一集的大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定档于2018年的大年初一，继续征战春节档。除了角色设定上的一些改变之外，片方还透露说，一位好莱坞知名女星已经确认加盟《熊出没变形记》，她到底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将是影片为观众带来的一个悬念。再来关注最新的文化演出资讯，由中国东方歌舞团带来的中国故事12生肖将于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上演。这台演出将用舞蹈惟妙惟肖的表现12生肖。作为2018年北京保利剧院的开年大戏，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将于今天晚上首次在北京上演。这部音乐剧改编自好莱坞的同名电影，于2007年在百老汇首演，并且获得当年托尼奖的7项提名，讲述了空有皮囊的花瓶女主角发愤图强，逆袭成为律政精英的故事。鼓楼戏剧场将于今天晚上上演话剧《认真的重要性》，该剧讲述误入时空隧道来到1890年英国的约翰列侬，与瓦尔德笔下形态各异、鲜活生动的人物打成了一片。这是一部为观众带来冲突感、跨界感、脑洞大开的小剧场话剧。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纯公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以及五元桥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三的固定单元了。那在2018年的周三呢，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要来到的这个空间就是卧室了。上周三我们的约定大家还记得吗？因为两位嘉宾聊得也很开心，然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在卧室当中睡不着，醒不来这个问题啊，起不了床，起不来床这个问题也是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继续的跟嘉宾来探讨。所以呢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约好了这周三的卧室板块，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睡眠这个话题。其实关于睡眠这个话题真的要在周三卧室板块来讲，我们讲一年可能讲不完是吧，52周讲52期可能真的讲不完，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睡眠的很自我的一些问题，每个人面临的睡眠问题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再一次邀请了我们上周三的全阵容，全阵容可还行。好了，欢迎一下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大家好。 你看橘子这一看就是周末吃多了，这嗓子有点奔波啊，这个周末有点奔波，辗转了2-3个城市吧， 4个城市， 对，一个周末的时间，你这也是有点匆忙。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同时呢也是花之颂芳香生活馆的创始人宋辉，欢迎艾玛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艾玛老师今天也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怎么样用精油啊，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因为上周主要是讲精油和告诉大家一些好像怎么样唤醒的方法了，欧薄荷之类的，一秒秒醒的方法。那这一周呢我们还是主要的来跟大家回归到说帮家里人，比方说帮老人，帮孩子，甚至夫妻之间啊，帮对方能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法来按摩助眠。因为其实我们的就是忠实的听众当中有一位，他就是专门从事这个中医按摩的啊，叫魔手医健。所以呢他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给大家留了一个他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的按摩手法，这个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到我的微博上来看，好不好？我会保留一周的时间，但这个真的我觉得太专业了，我先念一下好不好，看大家能不能找着。反正他说这几个经络我是找不着的。他说睡眠不好呀，先按摩颈椎。这是什么？胸锁乳突肌放松。哦，就是脖子的侧面，简单一点。 胸锁乳突肌，解释一下，胸是胸骨，就是我们平常一着急捶胸口的那个那块骨头叫 胸 骨，锁骨就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 胸锁就是这个地方，这是肌肉的一个头，另外一个头叫乳突，在耳后能摸到一个凸起的地方。所以胸锁乳突肌就是连着这两个点的那个肌肉，你一转脖子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地方凸起的。 哦，他说按摩颈椎然后放松这儿啊，可以让这个颈动脉的血流加速。 头部的供血就充盈了啊，然后呢再按摩梳理头部胆经、膀胱经、三焦经，按摩面部、眼睛周围的穴位，使其放松，有助于睡眠。用精油按摩效果更好，你说是不是？第一，很专业，我必须要承认，给他点赞，好不好？确实是专业的，你再一次用文字证明了你的专业性。第二点是，反正你看，我都得你听一下，你给我解释这个胸锁乳突肌是什么，就单看文字。而且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视频直播嘛，所以真的大家好像有点难理解。而且这个他说按摩梳理头部的这几个经络，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的话，不需要那么严格的说到底是哪条经，整个头皮按摩一下。 哦， 大面积的 、因为它分得很细了，说要胆经、膀胱经、三焦经，然后按摩面部也提到了一个眼睛周围的穴位，这个也很重要。头部包括面部、眼睛周围，待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谢谢魔手一剑给我们这么专业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刚才我念的这一大段是怎么回事，同时呢你也有关于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的很多的困扰，比如说睡不着，比如说起床困难之类的啊，今天都可以再抓紧时间继续的向我们橘子老师还有艾玛老师来提问。微博互动的方式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还有朋友说最近半夜里总是莫名其妙的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弄得一天都是萎靡不振的，长此以往叫我如何乐享生活。对呀、这个确实，因为你如果突然醒来你就再睡不着，或者是接下来就很明显你自己也能感觉到进入的是一个很浅层的睡眠的话，确实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一般会是什么样的问题？突然醒来 到年底了，是不是因为还有什么报告没给老板交 啊、就心里有事儿。莫名其妙的醒来。 还有一种是我去年遇到比较多，现在这个季节像我嗓子有点不太好，或者是有朋友感冒了，晚上会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把你自己弄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两种不同的，如果一种是因为比如说嗓子啊咳嗽啊这种生理的，那可能你要关照的不是睡眠，而是你要把这个症状解决掉。 就是有些人确实是因为咳醒了。 对， 哎，这个确实到冬天的时候，因为空气干燥啊，然后很多人会有嗓子不舒服、发炎这样的一些问题，呼吸道的问题。 对，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先解决 这个嗓子或者是呼吸道感冒的这个问题。 但是既然他提到了莫名其妙的醒， 莫名其妙 应该是他觉得自己身体也没有别的不适感的情况下。 那这个的话是我在课堂上经常会给我的同学们分享的一个配方，按摩的，也用到刚才那个专业的医生教的一个方法，是按摩膀胱经，后背的膀胱经啊。其实是脊柱两侧，就沿着脊柱两侧的那个肌肉。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就是有那种练健美的男生后背那个 凸起来 的那个，对对对、 大 概是那个位置，大概是这样的位置， 就是在脊柱这个旁边啊，你会很明显觉得有一点点凸出来的这个肌肉。 是这样的。按摩呢，然后我跟他们说我的这个配方用完了之后，你可能第二天早上要跟领导请个假，有可能会迟到。 睡得现在太沉 了，睡得太沉了。但是特别 这个完全不适合我，这直播迟到可怎么搞？领导不会原谅我的。 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放松睡，那个进入睡眠的。上周艾玛讲了一个是岩兰草，但我这个不是岩兰草，是快乐鼠尾草，和甜橙。 和甜橙搭配在一块儿， 搭配在一起，就是十毫升的甜杏仁油加三滴快乐鼠尾草加3滴甜橙，然后用于这个后背的按摩。 然后我们这个按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法是吗？其实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只要就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别频率太快。就是你轻柔的这样按摩，如果你频率特别快的话，会让他很焦虑很紧张。 轻推一下就好了。 对，轻推，一定要长推，从那个腰一直推到脊柱，包着肩膀再下来，这样 啊，这个手法相对还是简单的。 嗯，很简单。但是你就很多人会问，那到底按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那个用滴管滴到手心的这个油，按到吸收为止，按到吸收为止 啊，就是不要再觉得背上会油油的就可以了。 对 啊，那这个滴管是说我们一次使用的量，就是挤出来这一下， 看后背的面积。 那我刚才说的这一下是大概多大面积呢？正常的， 正常女生的话，一般后背的话要两滴管。 哦，嗯，哦，那男孩可能还会再要加量， 对对对，稍微对， 嗯，好，这个怎么样？用这个方法，第一很简单， 嗯 啊，十毫升的甜杏仁油啊，然后加上三滴快乐鼠尾草啊，一定要加快乐两个字， 快乐鼠尾草， 对，这个以前我们节目当中解释过，大家可以去找我们以前的回放来听一听，快乐鼠尾草一定是五个字儿，嗯，才行，然后还有。 甜橙 也是三滴，嗯，在一起啊，而且很简单的手法，啊，按摩背部的膀胱经，就是挤住旁边的这两块突出的这个肌肉，一定要缓慢，嗯，这样长此以往，你就可以乐享生活了，不会再因为夜里莫名其妙的醒来睡不着，然后导致一天的精神都不好， 嗯， 这个真的会睡得 很沉， 到说闹钟都叫不醒。 我们因为这个配方，我除了在课堂，因为这个会让很多新接触精油的人。会第一时间有感知，让他睡得很沉。像我们公司会来新来的那个小伙伴，我也会在入职第一天给他这个。我们有一位姑娘说，早上起来四个闹钟没把他叫醒。 真的，嗯，就是很好的用自身去实践了一下啊。橘子老师说的是不是真的？好了，那我们要不然就提前一天先把假请好，然后晚上回去试一试。嗯，好啊，这。接下来的这个留言呢，我是念啊，但是呢不是提倡，好不好？各位姑娘们，你们下手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啊。这位同学说，我老公犯错的时候呀，我就给他按摩捶背啊，然后呢我这一捶下去啊，他都有吐血的感觉了，真的是调教老公很好用的手法呢，坚决不提倡，好不好？这位同学，请问你把你的老公都快拍吐血了，你没有老公了怎么办？ 哎，我想问这位同学，那你老公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捶他，你老公表现好的时候你给他按摩吗？ 对呀，你用什么手法呢？这个用什么油呢？给就助眠，然后睡得好一点。哎，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这个奖励老公的按摩手法是什么？哎，嗯，还有说，你们在说助眠解压？嗯，要我说就是没心没肺的活着，该吃吃，该睡睡。闲事儿，闲着没事儿，别想太多了啊！先来个15公里越野，1000个俯卧撑，1000个仰卧起坐，然后当你见到床的那一刻，你马上就能睡着。啊，早上起不来的办法呢，我就不念了吧，我觉得太残忍了。什么掀开被子凉水啊，什么的。就是哎，什么时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变得这么暴力了？打上双引号啊，你们。真的是有点暴力，好不好？这样不好，不管是对老公这样也不好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对自己也有点残忍啊。就是什么又15公里越野，1000个俯卧撑。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啊，就是说第一呢，有些人确实是精神很疲劳，但我必须要说他身体没有那么疲劳。 对， 所以他会存在于睡不着的问题。 对，这是一种情况， 对吧？ 身体上很累， 嗯， 躺在那儿的时候。大脑是活跃的， 对，因为他精神累，然后呢他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放松不下来精神很亢奋的状态，但是他身体确实没有那么累，因为他全天可能就是坐在电脑旁边在处理事情，他肌肉好像没有那么累，这个时候可能身体也会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累啊，为什么要睡？就是他的肌肉可能会传递这个信号，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啊。请教两位老师，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很多人会存在说，我身体没有觉得很累，但是我动了一天的脑子，我精神真的是很累，很想要睡，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我比较推荐的有一支精油是乳香。然后配合一支精油，就是柑橘科的嘛，叫红橘。这两支油，对，这两支油可以做香薰，睡觉前，因为，有些脑力劳动者，他睡前，比如说要写文案啊，像记者，他比如说晚上要截稿，或者一些编辑，或者是像您这样，主持人第二天突发一些情况，要准备一些文案的东西。写完10点多12点洗澡，尤其是热水澡，然后这会儿血液一流动的快，他就很难躺在床上马上入睡。 嗯， 我比较推荐用香薰的方法， 可以在卧室里面滴，比如说5平米一滴，滴两滴红菊，两滴乳香，然后正好也给卧室加一下湿度，因为北方冬天也比较干燥嘛。 嗯 嗯，这样对他的睡眠也会比较有帮助。 就是我们用香薰机或者是这个加湿器， 嗯， 加小棉片的方法， 对， 嗯 啊，然后以5平米一滴这样的概念，刚才说到的两种乳香和红菊， 对， 都是5平米一滴，混合在一起， 可以混合。比如说你这屋里面卧室是20平米，嗯、那应该是 一共4滴 ，对， 哦， 两滴红菊，两滴乳香这样。 嗯，这个基本上我们吹，就让它这样一直加湿就好了。嗯、我们睡着了其实也没有关系的。 加湿器它这个香薰机一般可以选择就几个档位， 嗯， 从1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一般最长我那个香薰机差不多也就最长2个小时， 嗯、 它自己会停。 哦，就是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给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个洗热水澡的事儿。 嗯， 这个虽然说是在浴室空间里边啊，但是因为我们四个居家空间里面没有专门把浴室拿出来，因为我们也是想着很多的主卧当中它是带浴室的，所以我们也会连带着在卧室当中说到这个洗热水澡的问题。什么时候洗？洗热水澡是不是助眠？还是说像艾玛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你血液循环了，加速了，反而会有睡不着的问题？待会儿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以及洗澡方面的洗澡，对对，浴室我们今天也带着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对，因为睡前嘛总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是不是该泡澡呀，泡多长时间呀，这个也都是很有讲究的啊，对于你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好奇想要提问，同时呢，某手意见说评论怎么不能发图片啊？可以发图片呀，你是不是没找着？评论下方就有很多个选项，其中就有你直接发当然就是文字，它下面还有图形的那个，你点那个就能够评论，就可以发图片了啊。没有找着，找同事帮一下你啊，就是可以发图片的。我相信他可能是想发那个经络的图片。这样的，大家到我们的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专业人士给你的回复了啊！哎呀，你看看，除了我们的嘉宾很专业，我们的听众也很专业呀！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支持我们，你们这么专业还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专业的人。好了，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在卧室这个空间当中，依然是跟睡眠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一位是花之颂芳香生活馆的创始人宋辉艾玛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是江夏，所以呢微博互动的方式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了。哎呀，看到我们的这个听众互相之间还各种提出如何叫醒啊另一半的方法啊，我也是为你们叫好，好不好？这个什么睡着了逮耗子之类的，你们就自己去处理吧，我就不互相的鼓励了。小熊说呢，最好回到卧室啊，就是有想睡觉的感觉了。 嗯， 这一点你说的非常好，我一直很长时间我都在节目里面给各位失眠的朋友提的建议，就是培养睡眠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他说我现在呢就是尽量的调整睡眠，但是还是收效甚微，躺在床上就不想睡了，然后离开床呢那是相当的困。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是你刚才说的是肌肉那个精神疲累， 但是肌肉不太累。 他这种的其实是肌肉疲劳但是精神兴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上次有提到说不要晚上做运动，晚上做完运动之后其实你的肌肉非常的累了，但是精神是被激励的，精神紧张，包括有的时候你躺到床上看手机， 越看越兴奋， 就比如说看马上要睡着了，突然间发现天大的新闻八卦出来了之后一兴奋。 而且现在各种八卦新闻还特别喜欢挑零点的时候报，是不是？ 哎，对 对，因为零点可能又跨入周三了啊，什么周三见之类的呀，就是啊，所以这个一定不要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不单单是你已经躺下的问题了， 对， 在这个空间里你都不要干这件事儿，不然你的身体就会有记忆， 对， 他就觉得哎，我在卧室就应该是刷手机、刷朋友圈的时候不睡就不睡。

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了。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聊一聊卧室这个空间。当然了，我们也会顺带手的跟大家聊一聊浴室这个空间啊，因为睡眠不好呢，可能真的也跟你这个睡前洗热水澡没洗对啊，有一定的关系啊，不是绝对的，但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各个方面的问题还想继续的问到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或者是花之颂芳香生活馆的创始人宋辉 Emma 老师的话，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呢，就来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在广告时段还有一位宝妈来提出来了，宝宝很小4个月啊，自己也睡不好，宝宝也睡不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呢，就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透露一下啊，橘子老师因为听说我在节目里边老推荐青豆油，但是青豆油也是真的很好用啊，就是你放心的去抹它，因为它是精油成分嘛。然后如果今天比方说今天白天发现爆痘了，晚上睡前抹上一点啊，甚至说你回家就可以抹上了，因为你卸了妆什么的，洗完脸了就可以抹上了，说睡前再抹一遍，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保证啊一定会好很多啊。所以橘子老师非常慷慨的给我带了好多支，好多支是多少支，具体多少支呢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我会看心情送给大家。所以我一旦透露有多少支的话，大家就会盯着我一定要送完，那自己没得用了啊。所以呢，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好不好，因为我们会在一直播上面开我们的视频同步，那这样呢送奖品会比较公平一些。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咯，依然是10点到11点来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看我们的节目。这周啊，我要自作主张的给大家送青豆油了。青豆，青豆，冬季的话题。好，我们先来聊点开心的事儿，就是刚才那位说啊，这一锤啊，来教训老公的手法。说你们就想知道表现好是吗？老公表现好的时候呢，我就用茉莉花精油滴几滴给他泡脚。 哇哦， 而且还亲自给他泡啊，重点是亲自，好不好？划重点了啊，这两个字儿，说可以达到活血经络的目的，还能够去除脚臭。 茉莉精油主要是茉莉精油，比较贵 啊。第一是贵啊，你真舍得，说明你老公真的表现很好。第二是他说到了这个活血经络，还有就是去除脚气脚臭，是真的吗？ 其实你所有的香气几乎都可以，但是 茉莉其实特别适合男性，提升男性就是它阳性能量会比较强。 哦，泡脚真的是很好的，除了贵以外。 其实平常我们一般不会用茉莉泡脚，直接按摩，主要是它太奢侈了。 对 啊，那好了，北京户口的北漂，你很好。除了刚才那一锤下去啊，我们有点担心你老公的身体之外，好，我们要回答一下这一位了。他说，这个工程车的驾驶员每天都会在车上要坐8到9个小时，下班以后就是身心疲惫，有没有好的推荐的方法可以来助眠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像他这样，不单单是工程车的驾驶员每天会坐8到9个小时，你看普通的白领在公司可能一坐也会坐到这样的时间。哎，这个时候回到家真的是觉得很累了，但是恰恰呢，因为精神紧张可能会睡不好，我们给大家一些方法，助眠的方法。 这位朋友我觉得挺体会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的，先推荐一下精油吧。我在这里面推荐两支，一个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真实薰衣草，还有另外一支叫苦橙叶。 苦橙叶， 我可以建议这个朋友可以试一下，一个是可以刚才用那种方法香薰，因为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工程车晚上急救的时候回来，比如说凌晨3、4点这样，让他自己去按摩可能也不是特别现实，因为已经很累了，我觉得这会儿香薰可能对他来说比较好。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把它滴在，如果你懒得再去给香薰机加水啊什么的，就最简单的用一些棉球或者是厨房用的餐巾纸都可以，取1滴到2滴，这样精油滴在上面揉成小球，放在离你比较近的卧室柜的台机上啊，或者手机旁边啊，这个香气缓缓的也会帮助你助眠 啊。揉成小球这个方法很简单啊，如果说实在是今天晚上就想试，但是呢可能上网订了一个香薰机还没到啊，然后这个觉得说怎么试呢，刚才这个方法就很好。那这个量呢，用量我刚才有点忘记了， 就1滴到2滴就行了。 哦，这两种都是1滴到2滴。 对， 然后我们把它混在一张这个纸上面。 如果你要是两种精油一起用，就一样一滴，如果分开用的话2滴就够了。各2滴就行 啊。这个很可以放松我们这个白天太紧张，然后因为工作的各种因素导致的这种紧张。 因为有时候男孩子像我的个案里面，他们有时候有香薰机自己都懒得往里面加水，其实就离他睡觉的地方也就大概2-3米的距离，然后发现教他们这种方法，他觉得哎很简单可行方便。 好，哎，这个对，因为男生真的有时候就是你跟他说各种，包括之前我们也提示了，就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觉得容易困，其实也可以啊，找女生借一两个这个棉片，化妆棉是不是夹在这个出风口就很好？ 对对， 就即便是这样，我觉得有些男士都懒得弄。啊，加上去这一下他都懒得弄的话，那很好。就是刚才艾玛提到的这个，那你直接滴在纸上好了，就是卫生纸上，你揉吧揉吧， 对对， 搁在你的枕头旁边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一定的距离就好了，而且你放整夜也没有关系啊，不要担心说啊的味道呀，香薰机有没有停啊什么这之类的事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下这个好，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刚才跟你们说的对，就是表现好的时候我对老公的周到服务怎么样，不然的话就一锤锤到他啊，怎么好。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司令应该是的媳妇儿啊，说一到周六日啊就绝对不愿意起床，为什么要周六日还要叫他 起床 呢？对呀，他就应该跟他的被子长在一起啊。你真是太对不起你们家司令了，还好意思给我留言。他说我对付他的方法啊，就是往这被窝里塞一袋冰块。 太狠了这个。 对呀，然后说要不然呢，我就在他身边360度的立体环绕的播放忐忑这首歌。然后呢等他怒气冲冲的起床的时候我就溜走了。 我觉得 你赶紧下一个，刚才那个说老公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就锤的那个，赶紧把这个发给你媳妇儿，好不好？发给你们家司令，你这太夸张了。第一是， 周末嘛，你就让人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赖个床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而且平时的话工作大家都这么辛苦了，睡眠肯定也会有一点点不足，对吧？比方说他正常的需要7到8个小时睡眠，但是他周一到周五可能只睡了4到5个小时，你还不让人赖一下，好好的享受一下周末的阳光。 这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把早餐做好，他应该也会起来，而且还不会生气。 对呀、啊，就是什么咖啡香鸡蛋香来唤醒他的方法、啊、你为什么要用冰块，简直给你还零下3000摄氏度，这对得起你的微博的名字。你真的很喜欢冰哎。嗯，给你3000个这个白眼儿啊，就是不能给你点赞，这个事儿不能给你点赞。但是像刚才橘子老师说的，周末的时候如果自己在家，不管是你老婆叫醒老公的方法，还是老公叫醒老婆的方法，我觉得都是这个都是很有爱的。煮一杯咖啡，是不是咖啡香？如果他不喜欢喝咖啡，可以煮牛奶呀、啊，牛奶的香味也很棒、啊。 还可以做家务，用精油把屋里的地都拖了。 跟、嗯、老姑娘， 哎，说，然后 各种香气叫醒他。 还有朋友说，怎么了？老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难不成还给他喷精油啊？就喷。不是你刚才用那茉莉花已经很棒了，就是我们没有对没有要求你给他喷精油了，你已经很就很大气了，好不好？就是很奢侈了、嗯、这个方法。好，赶紧的来回答这位每天晚上都要跟4个多月宝宝奋斗的宝妈的问题啊，还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大家还有问题的话，记住了，我们的互动方式给两位老师留言的方式是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他说4个月的宝宝啊，因为月龄越来越大，晚上睡觉不好哄了，每天都感觉自己也没睡好，一晚上就起来弄宝宝好几次，他醒我也醒，收拾完了呢我想睡他不睡，每天都像熬了一夜一样，那肯定很难受啊，就每天的睡眠都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好，这个艾玛老师有话要说，宝宝睡不好这件事儿。 嗯，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她可以先看一下因为她是自己哺乳还是说喂奶粉啊这样，然后看看如果是自己哺乳是不是乳汁分泌的不够，孩子晚上没有吃好，然后她这样的话营养她就跟大人没吃饱一样嘛，他有时候晚上会醒3次到4次，这样的话他醒完了以后很快就睡了，妈妈睡不着了。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建议呢，妈妈就是如果乳汁没有问题的话，在睡觉前给宝宝做下抚触。婴儿抚触，婴儿抚触比较好的用油就是甜杏仁油，像4个月的宝宝其实可以加0.2%的红橘， 就50毫升加一滴就好。 对 啊，50毫升的甜杏仁油加一滴的红橘就够了， 因为红橘还有一个名字，刚才我们提到了吗、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宝宝用油。很安全，然后对小孩子心里面，比如说他也能听到嘛，也能看到，有一点点的小惊恐啊，或者是焦虑这种，有很好的放松作用。 好，就用这个50毫升的甜杏仁油配一滴的红橘， 对， 啊，这个方法去。那我们一次，因为宝宝这个面积实在是太小了，其实一点点就好了，对不对？给他做这个抚触、 因为他那个小后背还有小肚皮，其实有时候大人一个手掌就过来了、用那个大拇指，然后就是先自己把大拇指柔润一下，别太凉，然后别有这种死皮啊刮到宝宝，然后给他轻轻的做抚触，大概也就10分钟多一点就可以。 啊、哦，这是帮助宝宝这一夜可以睡好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吗？这位宝妈，还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宝妈们，如果宝宝晚上睡不好，老醒，其实艾玛老师也强调了，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大家好像总觉得吃夜奶是应该的，这个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就是夜里醒，好像就觉得好小宝宝嘛，小的总是要夜里一定要醒，要喂好几次是应该的，这件事情 不是正常的。如果你去看这个中医，或者是现在有一些中医的小儿推拿的老师，他会告诉你，其实宝宝晚上的时候醒一次还是可以的，但是我知道有的小孩会醒3到4次，这样就不太正常。很多情况下是要么没吃饱，要么吃太多了，他比较有胃火、小孩一样会上火的。 醒3、4次这个是不太正常的情况，这个时候你是应该去关注一下宝宝到底是没吃饱 还是吃太饱， 对， 引起了胃火的问题。 而且这个红菊它也能帮助消化嘛， 嗯， 然后做辅助的时候可以给它揉一揉小肚子这样。 啊，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一次每一次啊，真的还不是有一次，就每一次见到几个月大会到一岁多吧，因为宝宝他那个肚子就是鼓鼓的嘛，就一定是鼓出来，就忍不住想要去摸一下。但是你看这个忍不住的事儿，到家长这儿就是最好要给他做啊。而且刚才艾玛老师也说了，红菊帮助消化。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睡前吃的太饱导致他夜里醒啊哭啊闹啊，这个但有时候家长吧一听到他哭闹就以为他是饿了， 对， 就继续给他吃。 对， 你看这个就更夸张。但其实正常的宝宝，我们不管他几个月大，因为刚才艾玛老师也纠正了我一个，不是说越小他就越应该醒来，不管几个月，他正常夜里面大概他的这个稳定睡眠的时长应该是在多长时间，他醒一次可能是比较正常的。 四个月的小孩有的时候他半夜会加一次奶，然后正常的时间他8点睡到早上5点这个样子，中间有时候1点12点会醒一下，差不多。如果 醒一次比较正常， 对，一次最多2次吧。他要是醒4次的话，5次就不太正常了。 这个时候你要关注是什么问题？ 还要看一下，就是北方冬天暖气比较燥，尤其是男孩他比较火大，阳性的体质嘛，然后看看是不是给他盖太多，上面可以穿个小绒衣啊，不用。把胸以上少盖一点，脚上盖好一点就可以了，别太热。 别太热。对，这个也是我之前是听我堂姐啊，就是小朋友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我说你冬天在家为什么就给他穿，因为穿的也不多，然后晚上睡觉也不是晚上睡觉，就白天小宝不叫睡午觉嘛，我去看，我说这盖的也很少啊，他说你盖那么多干嘛，它会热呀，它会热，它反而会很难受，而且容易好像容易生病这样啊，可能也是因为上火导致的。所以这是比较有经验的爸妈啊，其实没有必要给他晚上睡觉捂得特别严实。而且还有就是像这个刚才这一位四个月的宝妈啊，如果小朋友半夜总是醒，一定要找到他的问题。这个是有问题了，好不好？要关注一下宝宝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醒。你看你每天跟他奋斗完了你也睡不好。那说到了说如果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宝宝的这个问题了，其实宝妈睡眠的问题也就一定是解决掉了的。 对， 因为他白天照顾可能已经很累了， 很疲惫了。 所以他的睡眠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想睡，是被宝宝打断了嘛， 睡不了。就跟整夜都说跟没睡一样啊，这太可怕了。好，说这用美食叫醒的方法啊，我说试过了，不管用。那我是不是说你那咖啡香不够香啊，美食的香味不够呀，这位同学。还有但是我们也有朋友回复那一位说，突然甭管是用什么方法吧，什么360度放忐忑啊，什么放冰块叫醒司令的这一位啊，他说你不要这样突然的叫醒人家，容易低血糖的。这个突然叫醒的事儿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是叫醒的方法，当然了，这个一滴欧薄荷放在手心，然后直接让他放在他的鼻子旁边闻，他会缓慢的醒来，而且不会有那种不适感。这一点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给你们家司令试一试，好不好？这是一。另外就是突然叫醒好吗？ 不太好。 但这个低血糖是真的吗？ 低血糖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然联系吧，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突然间被叫醒，一下坐起来会懵一下， 会晕 啊，会晕。那个其实是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还在躺着，我的心脏泵血的力量是，比如说是如果是5级能量的话，你突然坐起来，其实你的那个能量需要多一点，但是还没反应过来呢。 明白了，其实不是低血糖的问题，好不好，这位朋友？ 还有就是，这跟我们经常，比如说蹲着的，突然站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点晕晕的，其实是一样的，是你突然体位的改变哈，血压还没跟上。 体位低血压然后呢，当然这个突然叫醒也不好， 对， 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他说这个到了周六日啊，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是绝对不会醒的而且是缩成一团，怎么叫都不理。他说我只是觉得我醒了他还在睡，心里面有一丢丢的不平衡。 那你也睡呀。 对，你也睡，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呢？我就真的是，人家工作也很辛苦，你工作也很辛苦啊，对不对？如果实在醒了，你是属于睡不着的你睡眠太少了，那 回听问一下我们的节目，帮助你睡眠的方法有很多，好不好？你跟他哎，对，一起睡这个事儿挺好。第二呢，是你可以到客厅自己找点事儿做吗？你干嘛非得把他叫醒陪你玩儿？这个还是让人家睡一下。嗯，还有陆同学在说，睡觉的时候呀，那必须听咱们广播才能够睡着。然后有另外一位朋友回复他，你这个广告我说打得很完美。对，我也觉得你这广告打得很完美，但我是不是能够侧面的理解一下，就是我的声音和嘉宾的声音就让你很容易 睡着。 对，很容易睡着。我们一上午节目啊，你说特别容易让你睡着，我是应该喜呀、啊、还是忧呀、啊、我真是喜忧参半的感觉。而且因为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会听嘛， 嗯， 这个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会， 听着听着睡着了，这事儿。好，嗯，还有朋友说，其实四个月的宝宝已经可以做小儿推拿了。对，确实，比较专业的手法也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可以找专业人士，像我们刚才那一位给我们留言的，各种经络、胆经啊、膀胱经的这种，对，他是比较专业的小儿推拿的手法，是可以去找他帮忙的。另外呢，像艾玛老师刚才提到的。甜杏仁油，如果你不放心，你就单纯的用甜杏仁油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给小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抚触，帮助他的睡眠。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下就是洗热水澡的事儿啊，刚才说了半天了。 哦，洗热水澡， 嗯， 或者是泡澡，一定要注意温度，不能比体温低，比体温低的是让你醒的。嗯、 哦、 比体温高，比如说如果是淋浴的话，42度左右其实是可以让你更快睡着的。但如果是泡澡的话、 嗯、 建议是38到42度的水，因为超过42度特别容易一起来之后会心突突跳，嗯，就是让你的那个慌。 哦，就是这个水温一定要把握好了。 对，如果是泡澡的话，就是38到42度的水温，一般泡10到15分钟就 足够了。 嗯、如果非得加精油的话，就一缸水里面不要超过8滴的单方精油。用什么呢？刚才艾玛老师提过的，真实薰衣草、红菊、乳香、快乐鼠尾草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单方精油不要超过八滴。 就总数，如果非得加，一般也不会 加。都想加的话 ，就总数不要超过八滴。嗯 嗯， 像我自己也还会用甜橙啊，这柑橘属的相对来说会，哎。那个舒缓啊，放松一点， 嗯，助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嗯、但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有睡前泡澡的习惯，水温可能是导致你睡不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控制在38度到42度之间就可以了。嗯，好，哎，这个方法大家今天就可以试一试了，原来澡没有泡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今天我们算是将将把这个话题讲得比较圆满了啊，但是呢之后在卧室这个空间周三的话题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讲睡眠的问题。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谢谢两位老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